大家好啊，今日就是牛医生与狗护士的录音时间，俾声大家听下先。我哋好耐未饮过酒啦， 这个系我哋工作嘅丧钟。 屌你啦！今集我哋系咪讲下发明仔啊？ 发明仔啦、 啊。好，今日我哋讲下 谈发明仔之爱情故事。 喂，好啊。 其实后年青人嘅恋爱都系。 嗱，话说咧，阿发明仔啊，近排拍拖，咁拍拖嘅时候又好得意嘅，好多拉力，咁啊成日问我，喂，阿狗护士，我咧个女朋友咁。又會咁， 究竟即係咩先得㗎？屌，你講多啲先得。 譬如佢話個女仔又會同佢講呢番説話，究竟 咧？例如咧？ 例如就係話，喂，佢話同前排個男朋友咧喺巴士後邊嗰度抄嘢，咁咧後排嗰度，咁咧就叫我，你會唔會好似佢咁㗎？我又唔中意好似佢咁，咁係咪代表咧狗護士我冇得抄嘢咧？點？ 咁撚搞笑？ 係啊。咁我就發 喂，嗰條女都戇鳩喎，佢話俾佢聽，佢同佢以前男朋友喺巴士後邊抄嘢。 點解咧？ 嚇！呢啲嘢唔會講啊，即係咧，你正如你唔會話俾佢聽，喂，我以前同我以前舊條嗰條仔奶屎忽好好玩 咁樣。唔係，佢嗰條女就話咁樣唔好玩，即係佢希望我發明仔唔好咁做。咁阿發明仔就同我講，喂，咁樣嘅時候係代表我哋係朋友啊，定係女朋友 咧？朋友啦，主要係。 咁男女朋友好得意啊！我哋唔知愛情幾時會走，但我哋好明白愛情幾時會存在。愛情存在嗰一刻好得意嘅，你會感覺到嘅，你會知道嗰個係咪你嘅愛人，你唔會覺得佢係你朋友嘅。有啲嘢朋友唔會做嘅，譬如打電話嚟嗲你啊，諸如此類嗰啲。咁佢就話啊，呢、這個女仔成日打電話嚟嗲我，會唔會大家都係朋友嘅咋？唔會係男女朋友。但我想同佢講一番説話就係、是，愛情最有力嘅印證就係做愛啦。性係愛情最有力嘅印證嚟嘅，即係如果你冇性。你嗰段除咗係友情之外，就即係親密啲嘅友情。 佢有冇同你？咁佢條女又點解唔肯同佢做愛咧？ 唔好意思啊，我試緊支酒好冇味。好得意啊！你拍咗三個月拖，點會同你上床啊，大佬？ 嚇！啲人拍兩個禮拜拖就上床咯，而家。 嗱。愛情就分好多種嘅，有啲女仔就希望同你細水長流一啲，或者希望段愛情 last 得耐啲，就會將呢樣嘢保留得好耐。而家性基本上係一種愛情嘅手段嚟嘅，好多香港女仔亦都知道呢樣嘢，所以佢哋會保留得好最後嘅一刻。阿發明仔係入一癲啲屎啦，啱啱先？咁咧佢就話呢個女仔就。即係成日問佢攞功課做啊，攞功課抄啊，有啲咩辦法可以成績好啲啊？咁即係都係 focus 喺佢嘅學業方面。佢就 想利用佢 啊，佢就問我會唔會係嗰條女利用我？但係你利用佢都即係得意啊，人哋利用你，咁人哋利用你，咁你都即係有刻係利用過人哋啊，人哋陪你出嚟飲飲食食，或者出嚟同你即係拖下手仔。 點解佢唔中意俾人利用？ 喂，好多人好計較喎、啊，呢、這個世界上面。 唔係就係點解利用有咩問題咧？其實。 佢覺得 佢有冇真正嘅損失咧？ 佢覺得自己會損失咗一啲嘅即係 佢覺得俾人利用嗰係一個冇面嘅行為嚟嘅。 唔係，佢覺得我教佢做功課，我都會有損失噶嘛。即係我希望我自己嘅成績係標青啲，就唔希望人哋係咁。你知大學係一個好現實嘅競爭場嚟嘅。咁如果你喺競爭上邊，即係落後過人哋， 真正嘅高手就係我教完你都唔識噶嘛。 係佢。如果佢係咁高手，就唔係十九二十歲啦，筍哥。咁阿發明仔就喺呢方面就好困惑。而家嘅年青人好得意，我哋喺好多嘅場景嗱，佢係一個好標青嘅人，讀書好叻仔。咁但係佢係一啲未見過嘅場景，佢係唔識點樣生存嘅，亦都唔識點樣去到打呢場仗。我舉一個例子啊，佢喺書本上邊，先生俾好多臨場嘅即係實踐佢嗱，我哋喺 A 嘅場景應該答 B 嘅答案，咁你入到大學好明白呢個道理，書本上面嘅嘢好易吸收，但係到一支人際關係嘅場景裏邊，佢就完全白曬馬。我哋嗱，我一個人，我係由細到大喺森林裏邊打拼出嚟，我讀書唔叻，但係我森林裏邊打拼嘅招式好叻，我對付呢啲場景好叻。原因就係冇人會俾過一個正確嘅答案我只係跌跌碰碰摸出嚟。但係而家好多年青人都唔識呢樣嘢嘅， 佢哋冇一個現實嘅場景嘅時候，就唔識點樣去處理。等於 不如咁咯，即係為咗要幫助佢，即係即係呢個 教佢點一次蟹先，俾條女我哋點一鑊，咁之後教佢點一鑊。 係咯，咪就係或者不過近排冇錢咁，你咪俾個屎窟窿佢試下啦。 屌你！ 或者你話誒俾個口你試下啦。 唔係啊，屌你男人，我唔接受。 近排咧。有一隻咧，我嚟專使 keyboard 嘅膠啊， 係咩？哦，好似以前嗰恐怖膠咁噶。 係啦係啦， 你打飛機用啊啲撚嘢。 即係你咧，揾隻手指吉個窿落去捽下佢又得。不過咧，呢招都唔夠高。我有個 friend 咧講有一招仲犀利。你試下咧，揾隻左手咧就捉住隻右手，跟住然後咧就揸到佢冇曬血嘅時候，咁你隻手會有一刻冇曬感覺噶嘛？就同自己打飛機，因為打飛機嘅時候你咪覺得好似人哋隻手打咁啊！ 咁撚戇鳩，屌你！ 你招高唔高啊？ 即係咧，你不如加住條撚揸到冇撚曬血嘅時候冇撚曬感覺，屌你老味，攞著筋扎撚住佢啊！ 嗱，所以咧。發明仔如果是有一個面對一個咁嘅困難嘅時候，佢必須要透過實證啊，然後咧去喺嗰度累積經驗。其實唔緊要啦，佢老豆咁有錢，佢對叫一人刺雞有幾閒啫，唔緊要，唔好有愛滋病同大肚啫嘛。金轉兩三次啊，鍛鍊到佢成為一個絕世嘅武林高手。 佢又唔中意阿婆啊，屌又唔中意熟女，中意靚妹人哋屌你，係啊，即係好老實講一樣嘢啊。如果你想用手段，去呃人個閪屌，或者想用一啲嘅即係方法啊，去到溝一條女，最終嘅目的都係想同佢發生性關係嘅話咧，好老實，我成日同佢講一樣嘢， 不如俾錢好過， 係不如俾錢。 喂，但係其實講真，依條女係事實上又係，我估係砌得噶咯喎。 冇辦法砌得㗎， 因為佢同你係同你個談論中間咧，其實有性嘅話題， 有好多鹹濕嘢講俾佢聽㗎。 係咩？例如咧，講俾你聽下。 例如就係話， 屌我老啦，好耐冇聽過呢啲嘢。 啊，譬如我著咩色薄咯啊，或者我係咩級數啊咁嗰啲 咁啊，咁啊， 阿發明仔㗎， 條筆抽已經硬到好似鋼鐵咁啊！ 屌你，後屘肯定匿埋打幾次飛機啦！屌。 係咯，咁其實條女其實都 唔係佢講啲俾你聽，唔代表佢砌得啊嘛。你要明白女性。不要成日想着女性的底褲擺在哪裡，要成日明白女性的底線擺在哪裡。她跟你說鹹濕的東西不代表她想給你鹹濕、啊、 但是她們已經確認了大家雙方的關係是不 是？她就經常問我這件事，喂，她這麼久沒說過她是我女朋友或者我是她男朋友，我想跟大家說， 那她有沒有攬著打過車輪先？ 沒有， 車輪都沒打 過。沒有，我想說一件事，就是你阿爸唔會同你確認關係噶嘛？阿爸，我係咪你個仔啊？我諗你試下今日父親節問下，俾人打喺度鼻屎都飛撚埋出嚟啦！屌你老尾，你嘅父親節過得好開心，肯定俾人大巴大巴咁車。 咁佢哋係冇拖手先？ 有拖手嘅。 即係基本上一般行出街，喂，其實拖曬咩嚟噶？ 一個情侶嘅表達嘅。 拖手就係行出 場。 嗰、那個色力場係行出街話俾人聽，呢個係我條女啊嘛，大佬，你做咩拖住條女？ 佢有拖手嘅。 咁有條拖住就已經係㗎啦。 啊！佢成日就會問。究竟是定不是？因為有時個女仔會揈開佢，有時就會拖住佢。咁好老實講一樣嘢。 嗱、啊，咁啊咁講啦，佢食飯有冇俾錢先？ 佢食飯男仔俾。 有俾嘅。 啊。 OK， 咁啊呢個有冇帶佢去一啲比較靜啊少人嘅地方啊？ 呢啲冇，啊有，有時有。 係咩？咁應該呢啲環境都可以打車輪嘅喎。 佢又冇啊！第二樣嘢，佢成日話俾我聽，個女仔開始同佢講：嗱，你唔好使咁多錢啊！你使咁多錢，我又唔開心。那個女仔注重你嘅財政狀況嘅時候，都會 care 你啦，證明。係 咯， 啊 care 你嘅時候，亦都係進咗一步。佢成日就會覺得點解佢唔話俾我聽，佢係你男朋友？誒話俾我聽。 咁你不如問下佢啦。 屌你問就冇撚話冇謂啊！啲啊筍哥，等於你唔會問你老豆係咪你個仔㗎？有啲嘢發生咗就係發生咗。 你咪等俾佢 check 一包咯，冇所謂㗎。你其實你個目標係咩咧？個目標就係所謂心安理得。你希望你自己，你希望自己想確認呢段關係。如果呢段關係已經係存在嘅話。咁你其實都係等一個發福啫。咁條女如果話俾你聽唔係，咁你咪仲好，你咪知道唔係溝過第二個啦，係咪先？盡快將隻手投入第二條女嘅底褲裏邊瘋狂抄，好似捉碟咁樣。 筍哥，香港嘅男仔點解會咁？即係點解香港嘅男仔追唔到女仔？原因就係好多香港嘅男仔就好似你咁。嗱、 嗯， 我哋有風度，或者真係出嚟追過。嗱，好老實講，我同好多女人同居多過好多人食肚飛。冇人會咁戇鳩，一個成熟、有風度同埋有呢、這個愛情 manner 嘅人，唔會咁肉酸就問 你朋友冇女，你係咪我女朋友？ 需唔需要咧？其實 係唔需要。 即係唔係啊？咁關鍵係咩嘛？關鍵發明者得十零歲啫嘛，都要十九歲就有權問噶啦。大佬你38歲啊，冇得問啫，仆街！只要你四張嘢棺材都聞到棺材香，四分一隻腳踏咗入棺材入邊，屌你問人哋乜我撚鳩啦？屌你最好人哋話唔撚係大頭，你真係搏嘢最後最好。屌佢19歲有咩唔講得啫？咪問下咯，屌你咪 變得醜怪咯， 咪醜怪咪一次咯。 但係我哋唔可以咁問噶嘛。 你點解你喂你後生？最大嘅最大嘅， 即係最大本錢係咩啊？能夠消耗時間啊嘛， 可以犯錯嘛， 係 咁啊所謂啫。咁你今次問咗人哋屌鳩你戇鳩，喂， 咁咪損失一段愛情咯，即 刻。我相信啊，唔會㗎，屌你都咩？就係問下你係咪我條女，即刻損失咗愛情，咁呢段愛情太虛弱啦，跟住有就損失咗佢啦。 而家啲愛情就係咁脆弱啊嘛， 同埋就咁，即係咧，我都係將我而家盡量將呢樣嘢咧變成我嘅口頭禪 啊。 所有嘢都是短暫的。 啊，呢個啱，人生好像風鈴聲一樣咁短暫。 係啦，咁樣咧就而呢個咧，我哋都唔敢講啦嚇，即係我哋又唔係發明仔，係咪？ 啊。 而呢個愛情咧，亦都唔會只係發生一次。如果發生一次咧，可能仲係不幸嚟嘅添。 唔係，佢好悲劇咯。如果發生一次。 如果你只係有條件發生一次。同埋咧，而發生咗一次嘅時候，而冇第二次嘅話咧，第一你喺呢樣嘢裏邊冇比較。 係。 你並未好似頭先，如果大家有聽我哋上一集講嘅時候，你知道無論食嘢、飲嘢，同文化有關嘅嘢咧，佢必須要透過互相比較咧，參照先知道咩嘢係好啲嘅。而發明仔佢如果只係得一次戀愛經驗嘅話，我認為係一個悲哀。 我覺得嗱，俾我自己睇今次呢個事件啊，發明仔會不斷同呢條女兜兜纏纏，之後到大學畢業就可能會即係結婚或者係即係一齊。咁喺當中，如果突然間冇人有醒覺嘅話，即係兩方面冇人有醒覺，就可能即係一世。我見過一個女醫生，佢突然間有醒覺，佢同佢男朋友喺埋一齊好多年㗎啦，即係青梅竹馬，中學、大學、醫學院畢業，掟曬酒席都分手，肯定係有啲醒覺。人有醒覺係好嘅，如果你永遠沉淪喺呢段愛情裏面。佢突然間或者你突然間遇到一個人結咗婚之後，你真係好想抽離，我覺得嗰樣嘢會好啲嘅時候，咁你就嗌嘢。 即係同埋有啲關係係會後悔嘅，有啲關係係唔會後悔嘅。即係譬如話我就講我自己嘅關係咁樣啦。咁我同呢個女朋友都10多年啦都。係。我如果如果冇意外都係結婚㗎啦咁樣。我覺得同呢個人起碼一齊咧，我唔會太後悔嘅。 但你有冇比較過先？ 有，梗係比較過好多次啦。但係內容就唔好睇啦，唔好討論啦。咁我都唔係第一次拍拖，我亦都拍過好多次拖啦已經。咁但係咧有啲關係咧，我係有啲後悔嘅。即係譬如話有時啲工作關係啦，即係你可能係有 最慘就係朋友、戰友，之後就變成呢、這個商人上面嘅工友，就慘啦，真 係。即係咧，有一啲關係咧，你係覺得原來一旦轉變咗之後咧，其實咧係 挽回唔到 嘅，係有係唔係嗰個係你嘅人生增加咗壓力咯。不過有時候我覺得，唉，即係壓力呢啲嘢都可以轉化嚟動力 咧。唔係，你點解會人生增加咗壓力？因為你對有一個人有期望。嗱，佢係你戰友嘅時候，你對佢有期望，好簡單。佢亦都好希望可以解決大家嘅期望。但係最大問題就係工友，工友就冇期望噶，大家搞掂件事就算數噶啦，唔理用咩手段噶。但係當中我哋係戰友嘅時候，我哋就會選擇用某一種手段去解決噶嘛。到嗰個時候，我哋達唔到某一個共識、某一個渠道去到進行嘅時候，我哋就會損失一段友情。係 咯， 好慘噶。 不過冇所謂啦，即係咧，我就想同阿即係發明仔講，即係反正其實冇乜嘢係真係長久嘅。就算咧兩個人起埋一齊，就唔代表大家互相相愛。大家互相相愛咧，亦都未必一定會起埋一齊喎。所以咧，反正係咁嘅話咧，你如果想確定呢段關係嘅，就用你嘅方法去確定。如果確定唔到嘅， 唔係佢成日都想搏嘢，但係搏唔到啊嘛。同埋一定唔搏到，一定冇得搏夠，話俾你聽。 點解 咧？第一條女唔係傻噶， 應該由打槍同抄嘢開始。 應該都冇啦，我諗要鋪好耐都冇啊呢啲。 如果你發現如果個女仔唔係話即係睇佢都唔係第一次啦， 佢第二次拍拖， 即係嗰條女都應該係咩都俾人哋追暈曬啦，應 該 已經 條女第二次拍拖啫。 係咁，你第二次拍拖啊，你都咁上次條仔都同你抄嘢啦。 好保守㗎，諗條女，即係聽佢講形容咧，條女就外邊 open， 內裏就非常之 close。香港好多呢啲女性㗎，講就乜都得，屌你老味，講 啊！咁樣啦，唔好咁講啦，你叫佢去啊誒嗱，我哋而家俾的士錢 啊。 叫條女上嚟俾我哋試下先， 應該唔得啦。你俾的士錢冇用噶，你俾林布堅尼錢係有用啦。屌你！ 喂，一間你落去車佢。 我有林布堅尼1:46嗰啲啊嘛，屌你！等於有個撚樣嗰次同我講喎，九護士，你知唔知啊？我話前排啊已經搞緊忐忑，我話忐忑。佢話係啊，你搞啲咩生意有撚用？好搞搞忐忑，我話忐忑咩忐忑啊？1:46嗰啲忐忑啊！佢唔係啊，賣嗰啲啊，真係得！我心諗你個撚樣連毛鴿屎唔夠三兩重，喺我哋醫院度做掃地，你搞忐忑啊？你講大話都講得好似入流啲啊，大佬！我咪搞緊，屌你老味高達核戰機，屌你老味真嗰啲喎，仲叫係諗都諗到啦，豬閪！你講大話，你唔好講咁撚誇張啊，大哥！屌你老味，你同我讲话，哇笋哥做核能专家一捻样啫嘛，屌你讲啲大话，唔该大家讲大话嘅时候吹水，麻烦喺合乎逻辑、合乎身份嘅上面吹啊，唔好吹得太过夸张，冇人信嘅，屌你呢啲。 即系呢个帮唔帮到嘢，我哋都扯往后事如何啦，你都冇办法，即系咧。呢、这個我又覺得咁樣啊！我知道啊，發明者有聽我哋節目啊， 有有有。 咁咪呢啲嘢逐步推進咯嚇。 佢好急㗎，因為、通常年青人咧有一樣嘢係咩咧？計較。我哋下一集會講、我付出咗咁多，我希望收咁多，同埋我希望收得嗱呢樣喺愛情上邊好多人都會有㗎、女仔又係咁，男仔又係。 條女係咪都係好計較㗎？ 如果唔計較唔會咁。 咁咪你試下俾到一個，其實就係咁啦，你要擾亂佢啦。咩意思呢、一個人計較咧，你就要俾到一個份量咧，係佢接受唔到嘅。 我諗發明仔咁嘅資源冇辦法啦。 冇辦法、你一次過咧衝破咗喺佢個價值觀裏面咧有嘅所謂叫高價值、原來喺高價值裏面其實有超價值嘅。 我諗佢冇辦法，因為你諗下讀緊書得個2000多蚊， 咁佢老豆有錢啦， 得個佢俾零用錢咪得個2000-3000蚊，你買啲咩啫？屌講真一句啊，入邊買支膽啊、聽機嗰啲一支都2000-3000蚊啦，即係。 但係佢老豆唔係啊，咁條女有冇貨㗎？ 條女啊，中產咯， 又係中產， 又係中產喎、middle class 咯，即係你要 冇咁容易俾你誘惑到。 冇啦，基本上你尤其你入一廣大，即係佢而家廣大讀㗎嘛，你讀書好得意嘅。你讀大學，你自然會見咗好多你讀中學時候唔同嘅即係 class 嘅嘢，譬如你嘅同學用嘅嘢啦，或者同學擁有嘅嘢啦，你唔可能俾得太過多，因為你冇資源喎。你唔同我哋，同埋佢哋唔識珍惜嗰啲資源㗎。嗱，靚妹靚仔識得珍惜咩資源啫？你俾架法拉利佢坐，佢屌，我覺得應得嘅，我覺得呢啲係應份。出過嚟社會捱咗幾年之後，你唔係咁睇啦，揾錢原來真係辛苦。錢的價值在學生和出來社會做事的人是兩回事來的，他們會覺得花幾千元阿爸給而已嘛，到你自己賺不是說幾千元幾元都賺不到咯，屌你個閪，即是一樣的，他們會覺得你給年輕妹你給得太多都好，他們會覺得這些是應份，他們也不懂得珍惜，也不知道那些價值、 如果是這樣你就要建議咧，去睇一本呢個《完全把妹手冊》，是台灣人寫的。 咩完全咩啊？ 把妹手冊。 咩叫把妹啊？ 溝女。 哦。 不過佢哋叫把妹啊嘛。 哦。 咁樣咧。 把六個把。 佢哋咧有一種觀點咧，叫做叫做。 哇！呢部機肚餓。 冇電啦，熄咗佢先。叫做咧我唔記得咗個英文啊，即係咧，但係咧大家如果你想去令到佢。不要太嚣張的時候你必須首先要睇小佢，即係咧，千祈要記住，不要讚條女靚，唔好話俾佢聽你好，然後咧，佢提出嘅觀點啦、品味啦、知識啦，你都係覺得哦，冇乜咁大不了啫，咁好快啦。 但係通常呢啲女用咗先噶嘛， 係啊，咁所以你咪覺得佢值租啦，但係你如果有咁嘅能力咧，你去將佢講出嚟優點咧，加以忽視下嘅話咧，咁你佢好快你就會發現。 阿發明仔做唔到呢樣嘢，點解咧？因為佢 care 呢個人。 佢機心係咪好重嘅咧？呢個人。 機心 應該入得廣大都唔係笨柒 嘅 喎。 唔係笨柒嚟嘅。第二樣嘢，阿發明仔成日都 care 呢樣嘢，驚段感情甩咗啊！ 跟自己做一少少嘅步驟，譬如嗰日佢留低個手提電話喺阿發明仔嗰度，個女仔，因為俾佢袋啲嘢，咁咧佢啊問我應該點樣俾翻個手提電話佢啊？個女仔又話你唔好偷睇裏邊啲嘢啊，之如此類。 咁咪偷睇咗先啦，梗係。 但係呢個我教咗佢啦。 有睇咗有啲咩信嘢咧？ 但係我叫佢唔好睇，點解咧？因為人哋只要一兩句説話，你就毫無掩飾㗎啦。如果偷睇咗，因為佢可能同人哋講你嘅嘢，咁你會擺喺個心裏邊。咁你人哋用一啲説話刺激你嘅時候，你可能暴露咗出嚟嘅時候，就好難去到話俾人聽我冇睇過。你寧願真係冇睇過，就冇睇過。咁佢就會覺得、啊、我應該點俾翻佢啊？驚錯失呢段愛情啊，冇咗呢個女朋友，佢好 care 呢樣嘢。 佢太緊張。 原因點解？佢太緊張，佢太想得到呢樣嘢，佢太要得到，佢太要好勝，我要一定得到呢個女仔，一定要上，因為我之前投注咗咁多，我冇理由會蝕曬錢。我一定要得到呢樣嘢，我話俾大家聽，愛情唔係一樣你咁諗嘅嘢。你可以投注好多，得係零；你可以冇投注，得係 一 百。啊，愛情係好奇妙，好奇妙。 即係同埋去到我呢個年紀，都唔講呢啲嘢㗎啦。其實都係、啊、即係點講咧？其實都係好無謂。 唔係佢嘅愛情咧，同我哋嘅唔同。 因為人始終人始終是人，你都很難話諗住有一個叫收入產出比係可以平衡。 阿筍哥，我講一樣嘢俾你聽啊，年青人同我哋而家咁嘅年紀嘅愛情好唔同。你發覺嗱，我同好多女仔都會發生個關係，好多同個女仔都同過居。有一種女仔，我哋大家喺埋一齊，會聞到對方嘅氣味。嗱，唔係話臭狐嗰種氣味啊。知道大家想發生咩事嘅時候，好直接就去發生嗰件事，譬如做愛或者同居。有啲女仔唔係嘅，你需要追嘅。發明仔就係呢啲啦，佢需要一個女仔係要追佢，係要即係、就是、用任好多手段先得到嘅。我哋而家愛情嚟得好得意，一兩個眼神知呢個女仔會唔會落。 條女係咪好掂啊？條女 成熟啲咯，我睇過啲相。 波大唔大？ slim 型嘅。 即係、哦、 slim 型嗰啲咯，即係 總之 嘅高高高瘦瘦嗰啲咯，我啊中意啲肥肥嘟嘟嗰啲噶嘛，咁、嗯、啊完全唔係我個 type。 我而家係中意啲宇宙生物。 咩嚟㗎？ 即係樣靚大波，皮膚好，腰瘦腳長。 打澳門好多千二蚊，俾錢搞掂啦呢啲，我都中意。 我中意啲宇宙生物咯，係 俾錢搞，呢啲俾錢得㗎啦。嗱，我哋嘅愛情好唔同㗎。我哋已經進化咗一個地步，就係唔係話我哋見到嗰樣嘢靚，我一定要得到。嗱，我以前會係，我好中意勞力士，好中意誒柏德菲列，我死草爛草都要去買呢樣嘢翻嚟。阿發明仔就係嗰個階段，但係我哋而家唔係，我哋見到有一樣嘢，我哋會衡量下我袋嘅錢，嗰樣嘢係咪真係會得到，我哋先會去嘗試進行呢個交易。感情一樣，我哋會衡量過我哋。是不是在那個等級，是不是在那個 level， 大家的眼神氣味是不是想做那件事，是的話我們才會投入。我們現在的感情已經進化到這個地步了、不會說好像年輕人那些、啊、那條女漂亮我們要追曬人， 是的，還有 13歲會這樣做， 還有我這麼大的兒子，其實 老實說、拍這麼多次拖都是自自然然地在一起，又自自然然地不見了，即是並是沒有需要說什麼特別說追什麼、其實都沒有追過，即是呢你喜歡他就告訴他，喂我追你、然後不喜歡的時候、不是很喜歡、 我這麼多段感情都是很有趣，你不知道何時大家會拖著手，突然間我們可能會上了床、你是不需要說任何事，不需要做任何事，突然間佢就會分開，即係段感情啊，嚟得誒好自然嘅，唔需要你做好多刻意嘅行為，著件踢死兔啊，帶佢去啲高級餐廳食飯，冇呢咁嘅嘢，即係呢啲係好虛假嘅，即係溝女嘅手段嚟、 不過你只係又咁講啦，即係喺某一種女仔裏邊咧，你係適用咯呢種咁嘅狀 態， 即係亦都冇可能話每一個女，即係始終人啊。即係人如其面啦，個個人都唔同嘅。嚇、即係有一啲人，佢最尾係可能佢喺個物質上面都滿足到一個程度啦。或者佢發現咗，唉呢啲嘢多多少少其實冇乜分別，個人愛唔愛你先緊要。有啲人會對愛情會覺得，屌你尾嚇，而家一 Q 三百八，有啲人就覺得五百六，有啲人覺得唔使錢嘅。唔同嘅，所以發明仔，唉呢、這個認，如果係真係，反正都係短暫嘅，咁咪。最尾太想得到咪強姦佢咯， 我會保釋你啊，放心啦、屌你，我入啲良友啊、毛巾啊，時時食俾你噶啦。 即係嗱，強 家就最好噶啦、啊，你一定得到。 哎、 不過唔係、啊，因為你反正你覺得你係付出代價去做呢件事啊嘛。咁、哎、然後你咪 有兩種嘢我唔中意對待女性，第一死魚，即係你話條飲飲到爛醉嘅，你要砌佢。路嘅真係、啊，第二樣嘢強姦咁撚嘥力，唔好搞我。 唔係㗎，咁啊，阿發明仔未試過嘛，即係咧，嗱、啊、我咁睇啊，你如果你覺得你付出代價，其實都要需要時間嘅。你可能付出嚟十年八年，你可能強姦一次都係坐五年啫。 哇！但 你仲係廣大新有得求下情添喎。 你聽我講啊，你要十雕一個人啊嚇，係非常之困難。我係黐線佬醫院成日十雕嗰啲人，我話俾你聽，嗰啲懶樣用嗰啲蠻力，就算 NQ 鬼命都，佢發你癲上，你真係撳佢唔撚住。你叫我而家撳住條女，就算矮到即係得四尺高啊，屌 N 滋滋，你叫我哇，你撳低佢喺呢度俾你奸，喂唔好搞唔好搞，你自愿就冇所謂，唔自愿唔好搞。 呢啲嘢叔叔我唔教你啦， 講嘢。喂，咁先啦，拜拜。